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87集，不审三。莫晴跟在沈庙身后，有些惊讶地发现沈庙对这里仿佛轻车熟路一般，哪里有拐角，哪里有走廊，哪里该上阶梯，皆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便是昨日来到此处，就算真正的到过一回，也显得太过熟练了一些。怀揣着这个疑问，沈庙已经来到了茶室的跟前。茶室掩映在花丛之后，外头的架子上还有葡萄藤，想来夏日的时候葡萄结出果实，在此地喝酒吃果，赏花谈心也极为风雅。不过这风雅用在玉清王的身上，却怎么都让人觉得有几分古怪。沈庙对莫晴说道，你便在外头等我，我一人进去就好。莫晴有些犹豫，沈庙看了他一眼说道，不过是一间茶室，你若是不放心，先随我进去一趟查探一番吧。莫晴立刻拱手道， 是。 说罢便率先抱剑走了进去。沈庙看着莫晴的背影，一时间有些恍惚。前世今生，无论是什么身份，莫晴似乎一直都是这一般的谨慎小心，忠心耿耿。茶室很大，被屏风隔为三层，每一层皆是极为奢靡，同外头的风雅不同，倒显得像是宫中的做派。莫晴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番，确认了里头没有藏着刺客，这才冲沈庙拱手道， 小姐有什么事叫莫晴就是，莫晴在外头守着。 说罢便走了出去。待莫晴走后，沈庙走到茶室跟前的桌子前，桌上摆着青花蓝底茶具，上好的釉面似乎曾在宫中见过。沈庙扫了一眼便直接走过，他走过第一道屏风，走过第二道屏风，来到了茶室的第三层。茶室的第三层里，墙上挂着的满满都是字画，仔细看去，字画的题字不乏名家，这满满一屋子的字画，想来也是价值千金了。沈庙一幅一幅地看过去，仿佛在欣赏那些字画，待走到一幅字画面前时，却是停住了脚步。那是一张夜宴图，出自前朝书画大家柳元之手，画中记载了前朝官员府中夜宴的盛况，婢女美艳，美酒佳肴，宾客尽欢，人物栩栩如生，墨笔勾勒的无一不精致风流，色彩更是鲜艳，在满满一墙字画中显得并不出众。然而沈庙却是出神地看着，仿佛被那画中的场景给吸引了。他盯着夜宴图看了许久，片刻后终于伸出手来，顺着字画的纸面上慢慢地摸索。他摸索得极为仔细，一直摸到了画纸上夜宴的主角大腹便便的官员的衣襟处。衣襟做的也十分精致，就算是画，摸索上去的时候仿佛也能摸索到衣襟处的扣子。事实上沈庙也的确摸到了，指尖的微微凸起的触感同纸张粗糙的触感不同。沈庙按了下去，只听得一声轻微的咔声，伴随着轻微的响声，面前挂着满满字画的墙面突然裂成两半，竟是一个密室模样的东西。从外头看去，只看得到长长的走廊，里头有火把照亮，显得分外明长。沈庙轻轻松了口气，没有犹豫，提着裙角提步走了进去。密室最里头放着一具棺材，棺材板已经被掀开了，露出里头的东西竟是空空如也。站在棺材前的有两人，一人紫衣飒飒，一人白衣胜雪，正是谢锦行和高阳二人。谢锦行手中掂着一个明黄色的布包，包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看着竟是沉沉的。高阳笑道， 玉清王这老狗竟将东西藏在此处。 若非昨夜陈家这场屠杀，咱们要找到这东西，只怕还要费一番周折。 所以等着捡漏就行，再看看周围还有没有别的。 高阳应声，一边四处查看，一边说道： 说起来，玉老狗在这里连个守卫也不留，这地方想来也是十分秘密，怕是除了他无人知道。 傅家人多疑。 谢景行懒洋洋的。 换了是你，你不藏？ 哼，我自然要藏。 高阳轻摇折扇，笑得极为温文尔雅，然而嘴里吐出的话却是十分可怕。 若我是玉老狗，要是有人发现此处，不论是谁，哪怕不知道其中秘密，只要他撞破这个密室，我都要杀人灭口。死人才能保守秘密，玉老狗这一点做得倒还是不错。 谢景行懒得理他，四处翻找其他的东西。与此同时，沈庙手持火把，在阴森的密道中安静地走着。比起他自来缓慢的脚步，这一次走的倒是显得急迫得多。原因无他，他不知道沈秋什么时候会过来，在沈秋找过来之前，他得拿到那个东西。玉清王府的这个密室是当初傅修仪发现的。傅修仪和裴郎之间的谈话无意间被他偷听到。当时裴郎自己临摹了一幅柳园的夜宴图，告诉傅修仪，玉清王府密室的机关就在夜宴图主角的衣襟之上。当时裴郎说， 东西就在密室中，陛下可以移它。 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，沈庙并不知道。不过当时听裴郎和傅修仪的语气，那个东西应当对傅修仪十分重要。沈庙在同陈家兄弟说起灭门之事时，除了不留后患，便是还为了此事。若是不灭门，留着玉清王府的人，也许有人知道密室的秘密，若是发现他的动作，只怕会惹出祸事。如今玉清王府的人都死绝了，想必这一处秘密暂时未曾被人发现。毕竟前生傅修仪知道此事的时候，他都已经登基了。只要那个东西对傅修仪十分重要，或者是对他有利，便万万不能被傅修仪得到，要么销毁，要么送到傅修仪的仇敌手中。至少有了这个东西，将来对付傅修仪的时候才会多一枚筹码。这才是他今日跟着沈秋来这亲王府的目的。沈庙扶着密室的洞壁往里走着，这密室蜿蜒不绝，竟是比想象中的要长很多。但再拐过一个弯，眼前豁然开朗，仿佛从狭窄的走廊猛地进入了宽大的正厅。石壁之上悬挂着一排排的火把，将整个洞室照得熠熠生光。而在那洞室之中，一具棺材横卧，棺材面前竟是站着两个人。沈庙还未动作，便听得其中一人厉声喝道： 什么人？ 那声音十分熟悉，他甚至没有来得及分辨，便瞧见明亮的火光中两个背影猛地转过头来，露出两张熟悉的脸。谢景行，高阳。谢景行怎么会来到此处？高阳不是宫中太医院的人吗？又怎么会和谢景行搅到一起？饶是冷静如沈庙，此时也是心中愕然，紧随着愕然而来的便是脑中一瞬间的混乱。那些早前的疑点在心中盘旋生根，却仿佛是突然有了一个出口，电光火石间似乎有什么东西要破空而出。 沈庙？ 高阳的目光也是惊异，随即却是看向谢景行说道： 动手。 沈庙明眸一瞪，只觉得天旋地转中，尚未看清眼前晃过的身影，身子便被人重重一扫，脊背猛地撞向了身后的石壁，疼得他倒抽一口凉气。紧随其后的一只修长的手把住他的喉咙，谢景行英俊的脸近在咫尺。谢景行几乎将沈庙整个人压在石壁之中，他冰冷的衣襟碰到沈庙的脸，手也冰凉，分明是如烈日一般灼目耀眼的眉眼，唇角挑起的弧度令人迷醉，然而目光却是清醒的。 近乎冷酷。 沈庙不能留。 高阳快速道， 事关重大，今日他死在这里是他倒霉，尸体丢在这里咱们出去没人发现。谢三，别心软，动手。 沈庙看向谢景行，握着他脖梗的手修长又好看，却带着悍然凶狠，牢牢扣紧不松。紫衣少年的眉眼在灯火之下更是深艳，一笔一画如同画中走出的精美。他越是姿容动人，笑容越是残酷，仿佛是猫抓老鼠一般。然而目光中所透露出的却是绝对的淡漠与杀意，他是真的想杀了他。沈庙一动不动地看着他，一双清澈的眸子比春日初雪化晴后的溪水还要明亮，那其中无悲无喜似乎可以倒映出人的一生。谢景行眸光微动，忽而挑唇一笑，另一只手温柔地盖住沈庙的眼睛。他微微抚头凑到沈庙耳边，仿佛情人间的低语，他低声道， 别看我，我会不忍心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